华灯初上，夜幕降临，星光熠熠，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一晚上最暖心的问候。一首经典老歌，一份心情故事，告别了白日的喧嚣，我们就在这里让心情彻底放松下来吧。时间像一把筛子，会筛掉很多记忆和伤痛，最后留下的大概都是一生当中之珍贵的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忘记的人和事吧。这个筛选的过程也许要花费很长的时间，需要度过一段煎熬的时光之后，才能够迎来轻松的时刻。 就像一个梦想，只能想象，就像两个气球不容碰撞，说声很有感觉，简单承认真实相处的感觉很难，一点点不安就挂在心上，不是爱不起，只是伤不起，只知道坚持脆弱浪漫，不知道谁不自量，恨过想要忘，以为追求完美却又经不起受伤，既然欢乐变成负担，只有不欢而散。在分享没想过分担，一直超靠一莽撞，再失望就绝望，因为追求完美变成两败俱伤，既然快乐变成负担，不甘不恨而散。 是郁可唯的一首《伤不起》，一边记忆又一边遗忘，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，因为经历过才会记住，因为痛苦的太久才会选择去放下。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都是幸福和快乐，但是不幸和悲伤还是会如期而至，那就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去筛选，该记住的就铭记，该原谅的就原谅，该忘记的就淡忘吧。生来倔强，南征北战， 有一种力量，力量才有不言来自于坚强， 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， 才能写满荣耀的地方， 当历史 气的旋律响起，昂斯汀胸脚般的鲜艳的旗帜扬起，你是你我患难与共，哎，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，一切像对白，只是历史勇敢面对未来，期盼的英雄的平安的归来，从不妥协，哪怕尊严不容侵犯，永不让步，名字立足不容侵占， 我们再次奉献他保守记录的模样，正义的旗和角度没有谁能够阻挡，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，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，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，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呼吸武器自由的跳， 创造力量，无人能抵挡，才有不言白色的坚强， 有一种力量照亮了迷茫， 在我深感自豪的地方， 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青年杰西，这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的力量，天气换落好也曾一无所有，义无反顾无论所有都是善用的道， 一起走向前，走向前面的路途，人心被唤醒，铭记前面的付出，不要让我在这个战斗中前行，不必怎么放肆的召唤你我的真爱坚定，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，告别了责任，整个的谎言凝聚的火焰，当这个战斗刷新记录，尽量和三十五零的英雄，为了战斗的一生，不能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，这个世界的完整，每个战争是你当的不负责任，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，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呼吸武器自由的跳， 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，才有不言白色的坚强， 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， 在我心满目标的地方， 做到。

艾娃萧亚轩呢，当年是从 TVB 的新秀比赛当中出来的，然后和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子本来要打包成一个女子组合，不过因为另外两个女孩子做了半年的培训过程当中，有一个家境比较富裕的女孩熬不下去了，决定退出，所以这个组合只能解散。然后呢，姚谦最后留下了萧亚轩，所以萧亚轩以个人的方式继续发展。 我在找什么？什么被我取代？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。你在找什么？只听一次也会记得，听两次就火了。我在干什么？什么被我取代？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，主打歌是你打得我头身受伤。 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，从出道到成名，萧亚轩的每张专辑都是姚谦亲自过问，也是他建议萧亚轩留长发，拉直了那个天生的卷发。爱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，来源于爱情，就像听歌的感觉一样，爱上一个人时，他永远都是最好的，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评论，就是爱他。来自 By Two 对新加坡的双胞胎姐妹组合带来一首你并不懂我。 原来不爱说，以为你懂得，每次说着说着都是我哭呢。我擦干眼泪，慢慢习惯沉默，朋友聊起我就说一些别的。你总是哄我说永远不分手，可是我还不确定会停留。终于我看透你退路的脚步，不闪躲。爱我怎么会懂我，你从来就不曾在乎我的感受，没兑现过承诺，假的才能忘忧，难过时候还假装笑着点头。 曾经紧紧拥抱

说着生命喜悦。如果说我们依然想念，说不定在眼前是另外情节。 救赎了我，曾经的错，曾经的痛，愿意当成故事对你说。我想要跟你双手紧握，感觉爱在我心中复活，为你承诺，为你追求，风平浪静的以后。 你的手是热的，你的爱是真的，跨越桑田沧海，回应我的呼唤，让我心动，让我感动，让我再也离不开。 每一天，我只愿和你相爱。 那些伤过心的背叛， 每一道路的空白，都是为了我们相依命运的爱。 我只愿和你相爱，爱是依赖，爱是宠爱，是灵魂的温暖， 永远在眼，只要有你陪伴。 我没什么不敢， 相依命运的爱人，我只愿和。

成调压柜安装工作的村街36个，挂炉9084台，占比75.21%，挂表9077块，占比75.15%，水暖连接验收完成2125户，占比17.59%。此外，正气代办每天入村督导检查施工情况，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和工程质量问题认真做好梳理，不等不靠，快速进行协调解决。涉及哪一方要求哪一方立即整改，不能现场整改的明确完成实现，对复杂问题召开专题协调会进行集中解决。同时，站气代办定期会同建设局、百川公司、监理公司、土方施工单位等有关负责同志就气代煤工程有关问题进行现场督导，要求各施工单位抢时间、保进度、保质量，确保黄庄镇气代煤工作任务圆满完成。日前，我市召开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，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长孟海涛出席会议并讲话。他要求要深刻领会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提高回头看的主动性和责任感。各级各部门必须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，积极投身回头看工作，查漏补缺，改进不足，提升贫困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，赢得民心。要严把政策标准，全面推进回头看工作，要把好政策关，把好培训关，加强分工协作，严格认定程序，加强统筹协调，要强化组织领导，强化督查考核，确保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。各镇党委政府是回头看工作责任主体，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，要亲自谋划，直接安排，靠前指挥，要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组建镇级回头看领导小组，充分发挥镇党委、政府、村两委班子的作用，推动工作扎实开展。市精准扶贫领导小组将派出督查组，对各镇回头看工作进行督导检查，既要在严格标准、规范程序、确保进度上强化指导，更要在严格政策、公平公正上较真碰硬，确保有序推进。会上，副市长卢金丽宣读了我市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实施方案。近日，副市长马梅雨带领工信、环保、监察、供电、市公安局环安大队等部门有关负责同志，对居阳镇、黄土庄镇、段甲岭镇散乱污企业治理工作进行督导检查。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到黄土庄、段甲岭两镇部分散乱污家具企业和居阳镇散乱污水泥制品企业，实地查看两段三清情况。检查中，马梅雨要求各镇要把排查出的散乱污企业一律依法关停取缔，并坚决落实两段三清，要严格按照环保部、省环保厅的标准要求和时间节点，不折不扣完成散乱污企业治理任务，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、更加过硬的措施、更加务实的作风推进散乱污企业治理工作，该拆除的坚决拆除到位，严防死灰复燃，确保整治效果。要强化督查问责，对发现的问题严格追究责任，绝不姑息迁就，努力改善大气环境质量，还人民群众一片碧水蓝天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，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请关注智慧三合手机台。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次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合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。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吃度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天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爸，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？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？ 低钠、低矿化、 天然弱碱性，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，润肤筋斗，好喝的天然水。订购电话：400-001-8889，400-001-8889。润肤筋斗就万家，健康相伴，你我他。 晴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一夜晚最暖心的问候，用一首经典老歌，一份心情故事来告别白日的喧嚣，在这里把心情放松下来。一见钟情是件很美好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不去努力最终也是不会走到一起的。实际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需要经营的，需要双方对对方体谅、包容、宽容，更何况是爱情呢？恋爱是瞬间的感动，婚姻却是一生的长情。怎样在瞬间感动之后磨合到合拍，走完一生的长情，确实不容易。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睡着的大提琴，安静的久久的，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，我懂我也知道，你又舍不得。你说你也会难过，我不相信，牵着你背着我也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会比自己厉害。你要我说断了开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？我没有这种天分，包容你也接受他，不用担心的太多，我会一直好好过。 Bye.

最后这边的吸引力，给我唱一点记忆，给我唱一点记忆，给我唱一点记忆，给我唱一点记忆，给我唱一点记忆。I don't know what's up with me。 了半年的积蓄去看一个人，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可是最后的最后却不得不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他远去，悲伤的不能自己。这样的经历不知你是否也曾经有过。这就是娃娃一首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在1990年，台湾的娃娃和一个北京的舞蹈教师一见钟情，那个时候台湾到北京还没有开通直航，也是为了见他，每次娃娃都是辗转从台湾飞到香港，然后再从香港到北京去看他。 明明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眼里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想了一些不堪失去，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才最绝望。 生中知足，一生和你相依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彼此彼此安慰，彼此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感一生都不能自己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只遇到山泉水晶，一生和你相依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彼此彼此安慰，彼此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。多盼能送君千里，只遇到山泉水晶，一生和你相依。 心的伤，浪漫的夜，特别渴望。 前走，慢点，点点亮。世界也许好乱，暂时都别管，两个人一起幸福闯。 现在是20:42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锦卫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锦卫1033， 锦卫1033，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接下来为您播出。行走城市， 一本书，一座城，城市阅读，行走城市， 行走城市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。欢迎来到行走城市，我是金灿。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西塘，而带上的书是《当你途经我的盛放》。你见或者不见，我就在那里，不悲不喜；你念或者不念，情就在那里，不来不去。这几句出自一首打动了很多人的诗，也许正好也打动过你。它曾经被误传是仓央嘉措写的，只怪文笔和情怀实在太像了。其实这首诗叫《班扎古鲁白马的承诺》，作者是个叫扎西拉姆多多的女子，也就是今天这本《当你途经我的盛放》的作者。他的文字会让你感受到，原来行走可以这么美。读完这本书，很想到西塘这样的地方住上一阵子。从书里的描写可以看出，西塘是个能让人心静的地方。它就像潇湘港里的水，平静的让人出神。怎么出神呢？当扎西拉姆多多走在长长的廊棚下时，他幻想下一个转角就会看见古时候做瓦凳的工匠挑着泥担子，脸上全是汗。当他坐在酒店临窗的桌子旁时，他仿佛又看到谁家的小姐有母妈陪着，要坐船到临镇去。西塘就是有这种魅力，发黑的瓦底，静谧的流水，幽深的弄堂，悠长的廊棚，熄灭的灯笼，都在给你下着蛊似的。在这里，你会以为自己误打误撞穿越了岁月和流年，走进了1000年前人们的生活。渐渐的，扎西拉姆多多发现，他其实只是个外来的异族，西塘的古和旧都不是让他来怀缅的。然而，这地方毕竟四处散落着故事的材料，而他的宁静又为想象腾出了空间。扎西拉姆多多说：“我不怀旧，我至少可以联想。”一个有才情的女子，大概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故事，更何况西塘这样古色古香的地方。读一本书，看一座城。四月到五月初的西塘最美，踏青临水。农历六月去的话，可以品尝特产六月蟹。九月到十一月份的西塘，则是烟雨迷蒙的美。十一月过后，是西塘最清静的时候。当你途经我的盛放，2011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，豆瓣阅读的电子书售价是7元。 我走了多远，我们分开多久时间，

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一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爱情简单来讲是可遇不可求，爱情要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，但是爱情要走它就得走。任何人都要清楚，爱情是不能延长的。这一世如果你有爱过一次轰轰烈烈的，那就是了不起的。喜欢两个人，彭佳慧。 像刚刚下大雨的黄昏，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，走过了天三个一半的旅程，我等我的心才能变得丰盛。幸会你爱会冷，只是感情必经的过程，只是有人就放弃